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之际，驻朝武官团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花篮和贺信。花篮和贺信是由武官团团长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国防武官张平26号转交给我国人民武装力量项陆军大将朴永植同志的。